达尼尔先知书第七章。巴比伦王贝尔沙扎元年，达尼尔睡在床上，做了一梦，在脑海里见了一些意象，他遂写下那梦，记述了这事的始末。达尼尔说道：我夜间见了一个意象，看见天上忽然起了四股飓风，震荡了大海，遂有四种巨兽从海中出来，各有不同的形状。第一个相似狮子，具有鹰的翅膀。我观望，直至见它的翅膀被拔去，由地上被举起来，两脚直立，像一个人，且给了它一颗人心。又看见另一个兽，就是第二个，相似熊，半身侧立，口内牙齿间衔着三根肋骨。有人吩咐他说：起来，大量吞食肉吧。后来我又观看，看见另有一兽，相似豹子，有四个头，背上有四只鸟的翅膀，且赐给了他统治权。此后我在夜间的神事中观看，看见第四个兽非常可怕，极其凶猛，有巨大的铁牙吞噬咬碎，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。它与以前的各兽不同，尚有十只脚。我定睛注视这些脚时，看见在那些脚中又生出另一只小脚，在这小脚前面，以前的脚中有三只脚竟被连根拔除。看，小脚上还有眼睛，相似人的眼睛，有一个夸大的口。我观望，直到安置了宝座，上面坐着一位万古长存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他的头发洁白如羊毛，他的宝座好似火焰，宝座的轮子如同烈火，一道火河涌出，从他面前流下。有千万服侍他的，有异兆势力在他面前的，审判者已坐堂，案卷已展开。那时我因那只脚说出大话而注意观望，一直观望到那兽被杀，他的尸体被撕毁，被投入火内。至于其余的兽，他们的统治权被剥夺，至于他们的寿命也被注定直到某一个时候和期限。我仍在夜间的神事中观望，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，走向万古长存者，遂即被引到他面前。他便赐给似人子者统治权、尊荣和国度，各民族、各邦国及各异语人民都要侍奉他。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，永存不替，他的国度永不灭亡。我达尼尔因此心中忧愁，我所见的异象使我烦乱。我遂走进一位侍者，问他关于这一切事的实情，他便告诉了我，使我知道这些事的意义，说这四个巨兽就是将在世界上兴起的四个君王，但是至高者的圣名要承受王国，永远占有，直至万世万代。当时我又想知道有关那第四个兽的实情，因为它与众不同，非常可怕。它的牙是铁的，爪是铜的，吞噬咬碎， 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。我又愿意知道他头上的那十只脚，即剩余其中的那另一只脚，即那只是三只脚堕于他前的脚。这脚还有眼睛，有夸大的口，并且它的形状比其余的脚都大。我观看，看见这只脚正在与圣民交战，竟战胜了他们，直到万古长存者将来为至高者的圣民伸冤。于是期限到了，而众圣民取得了国权。侍者告诉我说，这第四个兽就是将在世界上兴起的第四个国，它与其他各国不同，它要并吞、蹂躏且粉碎天下。至于那十只脚，即指将由此国而兴起的十个君王，他们以后将兴起另一位君王，他与以前者不同，他要制胜三个君王。他要说亵渎至高者的话，企图消灭至高者的圣民，擅自改变节庆和法律。圣民将被交在他手中，直到一段时期，另两段时期和半段时期，然后审判者要坐堂，夺去他的统治权，将他永远消灭，将王国的统治权和天下万邦的尊威赐给至高者的圣民。他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一切邦国都要服侍他，顺从他。此诗叙述至此结束，我达尼尔心中十分烦乱，面色都改变了，但我仍将此事存在心中。